城寨是原本属于香港但是外国人才珍惜的东西，原本属于香港现在在外国才找得回的东西。城寨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灰色地带。你现在听城寨，我是节目艺康的蝎子王。 好，回来我们以毒攻毒啊，真是唔好讲少，求其掹个人过嚟咧，都可以有书介绍。系咁啊，阿秋月喺度啦，咁啊，即系喺我书柜都可以掹到本书啱去用啊！ 太神奇啦，呢、這个 太神奇呢、這个吓奇迹嚟啊吓！咁啊，好，我哋好多嘢讲啦，今呢一节、不如阿跳讲先。 好，咁我介绍嘅系电影啦，咁、就系、是、Danny Boyle 的一套經典的電影就叫 Trainspotting， 咁香港咧就譯做叫《迷幻列車》咁樣。咁咧你會見到個電影名咧叫 Trainspotting， 咁點解叫 Trainspotting 咧？乜嘢係 Trainspotting 咧？其實係講緊咧一啲咧英國嘅青年咧，其實當無所事事，又覺得真係唔知道生活嘅目的係乜嘢嘅時候咧、就會坐喺火車站嗰度去估下咧，究竟架火車咧幾時去到站啊？ 咁幾無聊啫， 係啊，好百無聊賴嘅狀態啦。咁去打發時間嘅，咁咧其實我哋會知道咧，其實呢套電影嘅取材應該係講咧一堆青年人，究竟咧佢當生活嘅目的係唔知乜嘢嘅時候，究竟佢點樣去自處咧，或者面對啲咩矛盾咧？咁呢一套咧Trainspotting 咧，其實取材係講咧愛爾蘭嘅一堆隱君子啊，咁係青少年嘅隱君子嚟嘅，就係咧去食海洛因。咁咧其實佢片頭咧就問咗一堆問題噶，就係問咧究竟要 choose 啲乜嘢，即係要選擇啲乜嘢？咁係要揀即係人生要面對好多選擇，例如可能我翻學咧就要揀讀邊間學校啦，咁我出嚟就要揀邊個男朋友。有啦，系咪？咁然后可能成咗家啦，我就要拣我小朋友读边间幼稚园啦。佢话喺生活入边有好多嘅 choices 要去 choose， 咁佢就话好多人会 choose life， 即系好多人会选择生活，但系我咧想 choose something else， 我选择海洛因，系啦。咁佢觉得即系。佢想行一条同人哋唔同嘅路啊，因为可能佢觉得现实嘅自己实在系。好不值一提啦， 係 啊 ，nothing 係啦。咁於是佢就即係咁樣引子咗啦，咁樣。咁然後就開始佢哋嗰種，即係佢有一堆 friend 係同佢一齊咧，都係 high 海洛因嘅咁樣。咁其中有一幕咧係印象比較深刻嘅，就係咧佢有兩個即係都係 high 海洛因嘅朋友啦。咁就生咗個小朋友。 係。 咁然後咧個小朋友咧就喺佢嗰間咧 high 海洛因嘅屋嗰度咧，就意外過咗身啦。咁然後咧佢嘅朋友。喂，点算啊？咁样就爆晒冲，点算啊？就好悲痛咁样。咁由呢个时候咧，男主角咧就话啦：，我点知点算啊？我而家要去上电啊！咁样系啦。咁即系你会见到系一种好糜烂嘅生活嚟嘅， 即系人命都不及于吸毒啊！吓， 不及于吸毒系啦， 真系。 咁第二个咧，我印象深刻嘅片段咧。就係、是、咧，關於即係呢一個男主角 ，OK， 佢叫做 Mark 咁樣，咁阿 Mark 咧，佢去到最後咧，就係即係都決定咧去戒毒啦咁樣，咁但係去到最後咧，佢戒毒咧，由於唔劇透啦咁樣，咁佢就做咗一個決定咧，係脱離嗰班朋友仔，咁當佢脱離班朋友仔嘅時候咧，佢就講咗咧。另外一番說話都是關於 life 的選擇有關的，他說今次呢我決定選擇 life 這件事，是啦，咁而我呢就將要好似呢其他普通人咁樣呢去做一啲 choices 啦，我要揀我買邊部電視，我要揀去即係去邊間學校，我要揀究竟我伴侶係乜嘢，咁呢個係 life 嚟嘅，咁我決定返去呢一個正軌。OK， 咁我覺得呢套電影咧，佢有趣嘅地方咧，或者值得睇嘅地方咧，係有三樣嘢嘅。咁我諗第一樣嘢咧，就係、是、即本身呢套電影，如果從藝術角度啦， 佢、 影像同埋配樂咧，都係十分之出色嘅咁樣。咁第二咧就係、是、我覺得歸翻去頭先你所講啦，就係、是、好多時就係當成癮或者可能係去呢個係毒癮啦，都係因為即係好似阿 Rolling Stone 嗰位，即係阿 Kelvin 佢所講嘅就係、是、我睇唔過眼我現實嘅自己，我想行一條唔同嘅路。咁但係奈何呢一條路 行一條不同的路，究竟是不是用海洛因的方式呢？ 嗯， 當一班青年人想這個方式的時候，究竟他們會怎樣呢？我覺得這套電影呢都做了一個挺有趣的探討的。 嗯， 是啦。那第三呢，即為什麼會推介這套電影呢？就是我都挺喜歡呢伊文麥奎格呢個演員嘅咁樣，咁佢嘅演技咧都好出色嘅。 O K， 咁所以就即係推薦大家啦，睇呢一套係啦。 係，我諗好多獨男獨女都可能都 high 過啦，呢個迷幻列車係啊，好出名嘅一套戲啦。好，跟住有秋葉喎、啊、嚇，個神個神蹟嘅本書啊。 神蹟啊，點解咁講呢？原因就係本來我個 bag 裏邊就係有擺住呢本嘢。咁 你長期擺住喺度㗎？ 唔係，我係因為近來買，咁我一路睇緊。咁、啊、但係諗住，哎呀，今日可能本書有幾重咧，咁啊，今日放低佢咁。 唔知真係以為係 啦，我諗住試下介紹呢本書，咁啊，點知冇啊，諗住冇書，咁點搞咧？咁就突然間呢本嘢就喺我面前出現啦。咁啊，呢本嘢就講意志力嘅，點樣教意志力？點解我買呢本嘢就係、是、其實唔係我問題，原因就係我一個朋友啦，咁佢發覺佢集中唔到啊，咁我諗住啊，試下。會唔會有啲方法可以令到佢集中啲咧？個人咁樣咁就啊，見到呢本嘢幾好喎，咁啊買嚟睇下啦。咁啊，佢講到一樣好有趣嘅嘢就係、是，原來咧意志力係有 limit 嘅，佢唔係無限制喺你個腦度或者喺你嘅人生度。而有趣嘅就係佢可以補充嘅，佢唔係好似以啲人所講話要訓練啊，要逼出嚟啊嗰啲，唔係咁嘅意思。佢講緊係一樣嘢就係、是、哦補充喎、啊，點補充咧？哦，原來你瞓一覺就可以補充到。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即係我睇完哇，好、 啊、 神奇啊！呢句已經 嘅 咁你諗翻轉頭，哦，發覺嚇係喎。喂，我例如啊，我瞓唔到覺嗰啲時間咧，就個人好唔集中嘅，即係唔集中到。一個點嘅情形呢，就係、是、例如我開住部手機，我想揾我想撳 Facebook 嚟睇咁啊，點解我撳咗隔離嗰個 Apps 啊？咁嗰種啊咁誇張到，你不停發生，咁點解會咁樣呢？我明明想集中去嗰樣嘢，但係做唔到。咁 呢度拆開一筆啦，就係、是、我都試過，又係唔夠瞓咧，就即係發生咗一件事啊，好瘀啊！我覺得真係，因為我教語文噶嘛，咁、我個即係要搞一個即係科組嘅語文活動啦、就叫生字王喎。之後咧，我嗰日咧就唔夠瞓啦，我就寫生字王嘅已經預備咗啦咁樣。之後咧去到後來咧。即係我同事都唔發現咁樣，可能我哋都好眼瞓啦。之後咧就寫咗做生仔王咯，即係生仔 好難 嘅，生仔王嘅，即 係訓練啦， 訓練已經係預備好啦。 即刻唔同曬。 係啊，所以你講嘅即係睡眠影響集中力咧。 所以點解我要瞓覺就咁解咯？即係瞓覺幾咁有用？ 你諗下，而家大家都係OT 啊，日即係日日都不停做，完全冇得唞咧。你發覺啲人咧嗰、那個好簡單，點解？各位女士會無啦啦啊！我今日好想去買嘢，我今日好想 shopping， 我想 不停係 啦，想唔夠瞓。哦，啲嘢已經解釋咗，真係太好啦，老老實實咁啊，俾多個理由各位女士去 shopping 啦咁 啊。 係啊，係啦。咁另外一樣，我覺得幾有趣就係原來講光環效應係乜嘢咧？唔係誒，寫左派講，唔係啲本土派講即光環搶光環，唔係嗰啲。嗰樣嘢嘅講，你做咗一件好事之後咧，好想揾啲嘢補償，或者你想瞓你想做某一樣辛苦嘅嘢，做完之後想得到某啲補償嗰陣時，會更加令到自己好想去揮霍啊！點樣去控制呢樣嘢咧？就係佢講緊你要 signal 到自己有個咁嘅情形，例如我今日去買咗一支旗。我做了一件善事，我很想補償自己。你當你要息怒到發覺，補償這件事會不會令到今個月開支大了呢？如果你息怒到這件事，你會容易一點去控駕馭到你的意志力，或者駕馭到不讓自己買那麼多東西咯。 係 呢個感同身受啊！即係唔好意思講起買嘢比較 識客嚟啊， 多嘢插嘴。咁因為咧，其實係噶，因為咧而家就即係人開始大啦嘛，即係踏入中年啦嘛，咁樣。咁以前買嘢咧， 即係錢開始多啊。 梗唔係啦，咁啊，即係咧以前買嘢咧就會係見到哇好靚嘅，即係心心眼噶嘛，即係下一步就銀包。 系啊，掹出嚟， 系啦，清付出嚟咁样之后就买咗噶啦嘛， 冲动型嘅， 系冲动型。咁但系而家咧就好似系阿秋月头先所讲嘅，就会停一停啦， 谂一谂， 即系谂一谂啦，就会问自己，即系就唔系债务嘅，就会就问自己，喂，衣柜有冇位噶？可以衬到几多件噶？ 系咪应该翻去执一执个？ 其实佢主要个问题就系咧，个衣柜已经爆咗啦，买咗，所以先至要谂啫。而家衣柜未爆就买咗啦。 但系咧，当多咗呢啲问题嘅时候咧，真系咧抽嗰个清符嘅次数咧系少咗好多噶。 系啊，咁啊，好正啊呢本书， 对女士特别实用。 咁我未睇完，我睇完咧可能系啦。应该要更 加睇完之后咧，就下次咧就介绍一本书俾你睇下，就系咧潜意识嘅力量咧，就系大过意志力100万倍噶。所以咧，点解啲人咧喺意志上边咧？咁呢本书我当然已经睇咗啦，喺我个书柜度掹出嚟噶嘛。系啊，就系咁啱得咁巧啊。咁啊，究竟点解咧？就系啊，我哋点解有好多嘢我哋想做，但系咧做唔到啊？吓，就系由于我哋潜意识个力量咧，就系你。發現又發現佢唔到，係咪？你睇又睇佢唔到，咁而佢入面就操控住你人生嘅每一步，咁所以就係有個說法就係咁樣嘅。咁我當然唔係要淋你冷水，就係叫你喂意志力就冇用。但係即係我覺得其實呢本書好睇嘅，佢講得好簡單嘅，啲嘢亦都好清楚嘅。咁啊不過我從來冇跟過佢做。 因为佢其实入面咧仲有好多嗰啲， 唔系好睇噶，真系好睇，好多 case 噶， 做法啦 ，case 啊， 即系我呢啲长期，你知我啲书力嚟噶嘛，即系 bookaholic 嚟噶嘛，系咪？即系睇完咁就啊，我好正，跟住谂住做咧，就已经被第二样嘢吸引咗噶啦，咁样即系完全唔系由于我唔想做，而系咧我嘅 side track 嘅嘢更加多咁 嘅， 系啦，系啦，系啦。咁啊，到我啦，咁样，咁我介绍咩咧？我就介绍呢个小泉吉宏啊，吓，咁就一个日本人，就想太多的猪爱你哦，咁样系啦，系啊，佢真系咁噶嘛，爱你哦，咁样样噶嘛，吓，咁佢讲啲乜嘢咧？就系咧，佢一本好哲学嘅书嚟噶。吓，佢之前就系讲即系猪同埋佛陀咁样嘅嘢啦， 系有啲印象。 系啊，咁佢系漫画嚟嘅，咁啊一啲好即系好多我爱你，我唔爱你，我爱你，你为什么不爱我啊？因为唔爱我咁样嗰啲咁样嘅嘢啦。咁啊好多呢啲咁嘅漫画啦。咁佢呢一本书点即系点解我想讲咧？就系咧，佢讲到话就系、是、啊喺我哋追求即系其实好似爱吓、啊，爱情都好似一种上瘾嚟噶嘛。是咪？我哋渴求爱情啊嘛，咁啊有只猪咧，就好似为咗将自己推向不幸啊，即系爱情都系噶。喂，我头先所讲婚姻啦吓，咁啊会唔会系为咗不幸而去追求幸福咧？因为那个结果系咪哇有机会可能系不幸嚟噶？咁啊跟住咧，佢不断咁追求，不断追求嘅时候咧，佢发觉咧就系喺佢追求嘅过程当中咧，佢心系最平静嘅。吓、啊、呢、這个系几得意嘅位嚟噶。 嗯 咁啊呢一个啦，咁喺后边咧，佢亦都系会提到咧，就系喺我哋追求嘅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如果逃避痛苦咧，就永远被痛苦追住跑。佢讲到咧已经失咗恋啦，喂，因为咧佢同女朋友分手啊，咁咪好唔开心啦，就系不停咁样闹，我对你咁好，我付出咗咁多，我买咁多衫俾你啊，点解你唔爱我？系啊，咁呢一样嘢，喂，但系其实。人哋唔爱情同爱情之间啊，两个人之间，喂，你中意佢，佢唔中意你，都系好天经地义啫。而当佢唔中意你嘅时候咧，你就出现咗一样系啲乜嘢啊？我哋今日讲嘅孤单咯，就系、是、喂，我好寂寞，好寂寞，好寂寞，好寂寞，好寂寞，佢呢度系咁就好寂寞，系十个好寂寞咁。 哇，真系好多个。 系我好想要女朋友，我好想要幸福，好多人都系咁样渴求噶嘛。但系咧，喂。是不是有了女朋友就会幸福先是不是或者每一天都很不安的、哦、这样。那其实不代表你拥有正等于金钱而已嘛不代表你拥有了你就快乐的嘛、 嗯、 是不是那而当中呢他我很喜欢这一段的就是他说悲哀没有什么特效药的那种、啊、刚才我们所说叫做安慰的麻醉药呢只会隐瞒事实。 即係你一路我哋上癮啊嘛，對愛情上癮，對身邊周遭嘅嘢上癮，你其實為追求嘅都係種安慰啫嘛。嚇，呢種咧係麻醉藥嚟嘅，只會隱瞞事實，唯一嘅藥啊，就喺痛苦之中努力剖析心嘅結構同埋自己嘅藉口。因此咧，就要去了解赤裸嘅自己咯，即係真實嗰個自己。頭先都提到啦，孤獨嘅人最怕係咩啊？面對自己咯。啊 ，D Outling 咧，係啊 ，Outling，Outling，D Outling，sorry， 係 Outling 咧，就係一個心理學界好出名嘅精神科醫生。 嗯， 佢話人咧害怕嘅嘢有三種，一種咧就係死亡，一種咧就係別人，即係其他人。第三種咧就係佢自己個 mind， 即係我哋自己個頭腦啊。嚇，我哋入邊咧好似好多批判嘅聲音，去話我哋唔好啊，或者一啲批判嘅聲音話人哋唔好嚇。咁而呢一啲咧，可能係我哋過往傷口嘅展現嚟嘅。咁喺今日嘅呢一個講上癮嘅 topic 入邊咧，仲有一個好大嘅 message 咧，都想大家去深思，就係喂。在我哋頭先所講，會啲人拼係咪？佢哋痛苦，佢哋痛苦係由於啲乜嘢嘅原因呢？頭先阿 Gabor 醫生咧 ，Doctor Gabor 咧，佢好多嘅 patient， 佢發覺全部有 addiction 嘅 patient 咧，佢哋都受過 abuse 嘅，即係佢過往有創傷嘅。女性可能係性侵犯啦，男性可能被性侵犯之餘，可能被忽略、被遺棄、被虐待、被情緒傷害嚇種種而。他们往往是小时候，因为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脑袋刚才的 dopamine endorphin 的发展都是小个、你发展得不够好，因为你小个受过创伤，你的脑袋就发展得不够好、而这一样东西就令到你接触不同的刺激，譬如打机什么喝酒吃药怎样，令到你那个易受性高嘛，那你的东西就飙咯，那你就会上了瘾，就是这样了。所以呢，而这个就好像是我们入面靠外在的东西，我们不停去渴求，去渴求打机，渴求喝酒，渴求吃药，用外在的东西去填补我们入心入面呢那个很大的空洞。 我有一个呢比喻啦，咩？我諗其實大致上就係因為你話好多時啲藥物係 painkiller 啊嘛，其實我覺得例如可能你買嘅衫啊，你賭嘅每一個 chips， 即係嗰啲籌碼嗰啲，其實全部都係 painkiller 嚟嘅， 全部都 係 嚟嘅。 咁但係好多時就係如果 painkiller 就係你嗰刻止痛咯，但你唔係根，即係揾嗰個根深蒂固嘅傷口咯，係 啊。 而往往就係個傷口，即係好似你講， 其實個傷口喺度痛。 個傷口係話俾你聽，我好痛咯，你要去回應佢，你要去醫佢， 係啊。 而唔係你係壓住個痛咯， 同埋而唔係去批評佢，而唔係其他人去見到你呢個狀況去拒絕你。等等，因為其實你諗下，本身你就已經受咗傷，先至會出現呢一樣嘢。但係四周圍咧，唔單止咧，更加 isolate 咗你，即係孤立咗你之餘，仲要係你係錯嘅，你係罪人嚟嘅。喂，咁呢種種咪令到佢狀況加劇咯。所以嚇、心病都係還需心藥醫嚇、你入邊，因為其實係嗰個入邊嗰個呼號啊。但是他自己那個人未必知道的、即是他都倒緊落是不是、他怎會知道呢、所以其實到如果你身邊、遇上了這些這樣的人，即是請求大家呢不要鬧他了，你鬧他都沒用的，因為即是最簡單，你鬧他都沒用，他都得不到，是不是正等於 你鬧他就搲大個傷口， 就搲大個傷口咯， 他就要更加多 painkiller 咯， 是啊、多些關心關注，好像他這樣跟他玩，是、是啊，即是 就不要去廁所拿水了， 不玩 不要去廁所拿水了， 清水得就清水 OK， 即是你給多些的 interaction 啊，給多些 的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 bonding、就他們那個的環境不同的東西、那就令到他呢可以回嚟，即係起碼佢個心翻咗嚟先，然之後佢先至可以，即係佢接受治療嘅時候更加可以處理得到咯。嚇，咁呢個就希望嚇、幫到大家啦。咁啊，咁啊，今日平安夜啦，咁啊好。希望大家就喺屋企啊，咁唔係話出街嗰陣時都已經唔係平安夜啦，算啦，係啦，新年嘅時候啦，或者係。咩嘅节日都好啦，希望大家咧都唔会感到孤单啦，亦都咧借住呢个机会咧更加关心 你身邊的人，甚至乎咧關心你自己啦。咁我又好多謝今日咧，哎，時光飛逝。 咪住，其實咧係今集係第13集啊嘛。 係啊，係啊，第13集啦。 咁即係嚟緊係有個新安排係咪咧？ 係啊， 即係你係會繼續嘅節目嘅。 節目就繼續嘅，係啦。咁啊，因為我對好多嘢講，咁啊集集啲嘢咧都講唔曬，我今集都有啲嘢未講嘅。咁啊，希望咧可以留到第日咧，就係、是、每一集都可以再精啲，或者係可以全面啲話啲資訊俾大家聽咧。咁啊，由下個禮拜開始咧，我又唔放假噶啦，我要 workaholic 部分啊，嚇，即係表面上嘅 workaholic 啊，嚇，但係其實要瞓覺嘅。咁又就會將個時間咧就係、是、變做個半鐘頭，咁啊令到我啲資訊咧可以帶得完整啲，更加精要啲咁樣咧，去話俾大家聽。就係咁啦。咁啊，由咁我。就大家就唔好以為最後一集就走咗咯喎，不如阿秋月又俾啲意見啦，有冇？ 係咯，你係忠實聽眾啊，咁有咩意見俾阿安靜啊？ 呢、這個節目我 係啦， 係 點 樣咧？你即管彈唔使驚， 彈都唔緊要噶，我面皮都夠厚噶。 我都因為其實我都幾中意呢類心理學或者係 New Age 嘅，係算唔算呢位嘅資訊嘅？咁係啦，咁如果可以點講啊？我想知多啲方法嘅嘢， 方法練習啦，係咪有 練？係啊，可以練習嘅嘢。因為咧，即問題就一定唔止我一個有嘅，即例如我啲朋友好多時都有問題，就係、是、我有朋友中意掹頭髮，點搞咧？ 拔毛症，拔毛癖喎，呢個係。係 啦，嗰啲點搞咧？咁有得 practical 啲嘅嘢，我話更加想知嘅。 哦，咁呢个好啊！你上次有冇翻去照镜啊？ 有啊，有啊。 有冇见到啲乜嘢啊？ 照镜啊！我见到个好愤怒嘅自己。 哦。 系啦，即系嗰个系直头系系啦呢个样咯。 哦。 点解咧？佢当下冇讲、嗯，但我隐约知道可能系同以前嗰、那个。經歷有關咯， 咁你翻去可以去，其實你可以去治療佢嘅，係啦，即係譬如話好簡單啦，譬如話我哋可以用呢一個嗰四句説話啦，對不起，原諒我，謝謝你，我愛你啦，咁好出名嘅一個方法嚟嘅，我諗你都應該知嘅，係啦，咁啊之後有機會咧就再話俾大家聽係點樣樣嘅一回事，咁啊係嘅，我哋透過照鏡都已經可以見到唔同嘅嘢，係起碼咧有聽眾上嚟話俾我聽咧，原來佢都真係見到啲嘢嘅，嚇就好似即係我哋唔係去呢個探靈去撞鬼嗰啲見到啲嘢嚇，真係見到一個內在嘅自己咧嘅模樣，咁啊，好多謝阿秋月啦，你嘅 message 啦，咁我會喺之後啊，又翻去處理一下我啲資訊，咁啊有多啲嘅方法話俾大家聽，都係我嘅即係希望做到嘅其中一個 point 嚟嘅。好，咁啊到第13集就到呢度為止啦，咁就下集咧就 新年後。 是啦 ,16 年咁就係新嘅一季練心術第二季亦都係一個新嘅開始，咁我哋就到時就再見大家啦，好係咁多，拜拜。 拜拜。 城寨俾人嘅感覺係一個黑暗嘅地方，但係入面嘅人發奮圖強，人生光明。但係我哋而家喺呢個大都市底下，喺繁華之中，人生好似更加多嘅痛苦，越嚟越黑暗，究竟点解呢？你睇紧嘅系城寨，我系安静。